晚星将这漆黑天际再燃亮，微弱星罗逝去的歌风里回荡，扑进我的心肠，没有隐藏，为我的恋爱不止一趟有期望，然后失望，我却始终一个模样，实在谁伴我地老天荒。我在寻找可以会的胸膛，爱在何方，笑我始终稀罕，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，为纪念曾经遇上。夜那么长，或间中响，枉孤身一个去流浪，无论怎样各还是会有我的方向，此起一场骤眼的相见，相识相爱更时尚，还是感谢有过一刻将我燃亮，但是谁伴我地老天荒。我在寻找可以会的胸膛，爱在何方，我笑我始终稀罕，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，为纪念曾经巧遇上。我在寻找可以会的胸膛，爱在何方，笑我始终稀罕，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，为纪念曾经遇上。 爱在何方，我笑我始终稀罕。